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哎呀，今天真的是个好天气啊，北京的天气太给面了，今天也是中秋节啊，在这儿财富新动力的各位工作人员祝大家人月两圆，中秋愉快。很抱歉的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暂时不开放的，明天开始啊，我们的直播间就已经正式恢复了，就是我们的聊天室啊是正式恢复了。本来周一周二安排的都是录播节目，但是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吧，我们都改成直播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是直播的。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两天的假期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昨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二天，铁路等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安全检查，落实便民利民服务措施，以确保大家都能够安全顺畅的出行。来自中国国家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9月20号呢，也就是昨天啊，全国铁路预计发送了旅客730万人次，加开列车524辆，524列啊。另外呢，根据北京南站官方微博的消息，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昨天北京南站始发的部分列车停运，那已经够。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请大家及时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的停运情况，以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我呢是周日早晨回了一趟石家庄，周日晚上赶回的北京，来往的过程当中啊，都没有感受到往年这个过节或者是小长假期间那种人山人海的场景啊，铁路出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旅行的体验也还是挺舒适的。说完了出行，咱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吧。不知道这个中秋节大家有没有出去看电影啊？2021年中秋档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3亿了。根据灯塔专业版昨天的微博消息，数据显示呢，截止到9月20号的昨天晚上6:30啊，也就是2021年中秋档总票房，包括预售的票房是突破了3亿。那当前档期票房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风暴》1.24亿，《关于我妈的一切》4401.4万和《失控玩家》3278.7万。这个《风暴》啊，是朱一龙主演的一部新电影。这两天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好评还是非常多的。那关于我妈的一切，听这个电影名字，因为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啊，听这个名字像是一个有关母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讲述情愫的电影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这个假期的时间去看一看电影。来看宏观方面的消息，最近的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发布通知，要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通知，其中提出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依规加大对文娱领域偷逃税典型案件查处 震慑和曝光力度，要加强对基层税务机关日常征管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税务人员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通知还要求要着力加强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经纪公司和经纪人及相关制作方的税收管理，督促其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提供相关信息，并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实施税收管理工作。下面说一个略显专业的事儿啊，证监会最近出手剑指新股抱团报价。最近的证监会公布了关于修改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剑指新股的抱团报价。证监会表示，为了进一步优化注册制新股发行承销制度，促进买卖双方博弈更加均衡，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实践当中出现的部分网下投资者重策略轻研究、为博入围抱团报价、干扰发行秩序等新情况新问题，证监会在加强发行承销监管的同时，对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和承销特别规定进行了适当的优化。下面几分钟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公告，表示为了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7天期和14天期的逆回购操作，一共是1000亿元，500亿7天期逆回购和500亿14天期逆回购的中标利率都跟前期保持持平。但是呢，由于只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9月17号在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900亿。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的情况。央行呢最近是发布了2021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这个报告指出，2020年人民币的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升有贬，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那去年年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是94.84，较2019年是上升了3.8%。那具体来看呢，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等全球主要货币有升有贬。那其中呢，人民币对美元、对日元、对英镑的中间价分别较2019年年末升值了6.9%、1.3%和2.9%。那人民币对于欧元中间价较2019年年末是贬值2.6%。这个报告还指出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当中人民币跨境收付量的一个情况。报告指出呢，像上海、北京、深圳，人民币跨境收付量继续位列全国前三名。2020年三地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分别是占到了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51.5%、18.2%和8.7%。那去年呢，全国共有9个省区市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超过了2000亿，有8个边境市、自治区收付金额合计为5525.57亿，同比增长14.3%。我们国家的跨境业务、跨境商务也正在呈向上发展的指数级上升的态势。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中秋消费旺季期间有一些重要的 基础食材的一些价格的情况啊，来关注一下猪肉。中秋消费旺季，猪肉的价格呢在不断走低。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本周也就是9月13号到9月19号这样的一周，猪肉的均价是19.95每公斤，上周的价格是20.39每公斤，环比再次下跌2.15%。从同比数据来看，农业农村部最新披露，8月16个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肉的出厂价格总指数月平均值是每公斤20.15，环比下跌6.5%，同比下跌57.9%，比上个月呢下跌幅度还继续扩大了1.6%。那从成交量上来看，农业农村部的数据也显示，本周的猪肉成交量是2.25万吨，日平均交易量是3211.84吨，上周成交量是2.13万吨，日平均成交量3040.26吨，成交量仍然在不断扩大当中。这两天我去姥姥家之前啊，也关注了一下猪肉的价格。从消费端，也就是从菜市场或者商超来看，猪肉价格基本上是保持在11到12块钱每公斤每斤左右，所以这个价格还是跟之前要相比，尤其是跟一年前这个时候的猪肉价格相比，已经发生了大幅的下降。下面的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交所个人投资者的准入资金门槛50万，已经从即日起开始启动了一个预约开户啊。昨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今天咱们来仔细说一说。最近呢，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发布了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版本，明确了个人投资者的准入资金门槛是证券资产50万。大家要理解这个证券资产和流动性资产它的一个区别啊。证券资产比如说我这个账上趴着一手茅台股，那您肯定证券资产就已经达到了50万以上。流动性现金，比如说我这个证券账户当中就有50万的现金，可以直接去买其他的股票，也叫流动性资产50万。那目前个人投资者的准入资金门槛就是只要您拥有证券资产50万即可以进行交易，那机构投资者准入不设置资金门槛。自规则发布之日起，投资者就可以预约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权限了。但是同时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之后呢，它要求个人投资者还有另外的一条也很重要，就是要具有2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经验。这个实际上跟咱们之前的科创板啊、创业板啊要求都是一样的，还是需要投资者有一定的投资的知识跟投资的经验才可以的，硬门槛。继续来看这个北交所的相关情况啊。此前呢，大家都知道，对于新三板的精选层公司投资者的门槛呢是100万，之前咱们的节目也详细跟大家说过这个情况。那北交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投资者的门槛从100万降到50万，这实际上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横向比较了风险，将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是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虽然具有一些像业绩波动大、业绩不稳定等等这种风险，但是横向比较金融衍生品交易、期货期权等交易风险上，客观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呢是可以适当降低投资者门槛的。再有就是降低投资者门槛可以增加板块的流动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目前的新三板精选层符合100万门槛的投资者一共啊是175万户，降低门槛呢可以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北交所的股票当中。那为了上市为上市公司也是拓宽了一个更广泛的融资渠道，增加流动性的同时能够提高溢价，投资者也可以更好的进行投资。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大家都说这个关于新三板的这个投资门槛啊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基本上把个人投资者屏蔽在了外面，有资格和有资质去参与新三板精选层投资的投资者啊，刚才我们看了着实这个人数不多，但如果门槛降低之后呢，可参与的人数多了，市场活跃了，才能让资金真正流动起来。 来关注一条重磅的新规。昨天，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租房屋停放电动车和充电管理的重要通知。为了预防电动车火灾，要加强出租房屋停放电动车和充电管理，请各住房租赁企业自即日起全面排查本机构出租房屋，及时制止承租人在房间内停放电动车和充电行为。承租人不听劝阻的，应当及时向属地的居委会、村委会进行报告。关于这个电动车使用不当或者是充电电池引发的一些大型的事故啊，我们屡见不鲜，所以这件事儿啊，也请除了各个机构要开始自查自纠之外啊，而也请我们大家在日常使用当中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国药集团。昨天，国药集团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关于防范市场上涉嫌假冒国药集团品牌形象问题的提示。说呢，最近国药集团啊发现了多起涉嫌侵犯国药集团品牌形象的事件，涉及冒用国药集团或子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合作，涉嫌品牌授权欺诈，未经许可就生产销售带有国药集团等等注册商标或突出使用国药集团字样的仿冒产品，开设带有国药集团国药字样的线上线下店铺进行虚假宣传，乃至伪造变造国药集团印章，制作虚假文件等问题。国药集团表示，目前呢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维权行动，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将依法严厉追究其刑事、行政或民事的法律责任。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个这个投资价值榜啊。最近呢，有机构是发布了中国餐饮连锁企业的投资价值榜，上榜的50强餐饮连锁企业呢，是涵盖了像小吃、快餐、正餐、饮品、火锅、烘焙和烧烤品类，总部在上海和北京的是最多的，分别是10家和8家，占了榜单的1/3，其次呢则是广州和深圳，这几个地儿都是好吃的比较多的地儿啊。那海底捞呢，是以1472亿元的价值成为了中国本土价值最高的餐饮连锁企业。爵味，大家想得到吗？第二名的居然是爵味，爵味是以376亿位居第二，成为价值最高的小吃快餐连锁企业。喜茶和9毛9分别位列第3和第4，价值分别是300亿和297亿。接下来的这一位是瑞幸咖啡，以250亿元的价值排名第5，而第6位。哎，我接下来要说一下这个名字，不知道熟悉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人啊，有没有记得？那就是刚刚上市的、成立12年的连锁酒馆海伦斯，是以228亿价值排名第6位。捋一捋啊，前几位：海底捞第1，爵味第2，喜茶跟9毛9第3、第4，瑞幸是第5，海伦斯第6名。来关注一下顺丰。最近呢，顺丰同城是宣布要升级品牌战略，启用了全新的 logo。 此外，顺丰同城还发布了一系列的骑手保障和关怀计划，包括为骑手配备了由鸿星尔克定制的新的战袍，还有科大讯飞定制的头盔等等这些智能的装备。顺丰同城的 CEO 孙海金则表示说，我们一直把骑手视为第一用户，将持续的为商户和用户都能创造价值。 来关注一下一家车企啊，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很多整车厂呢，因为芯片的问题，都纷纷下调了自己的交付展望。那昨天呢，理想汽车的官网是更新了2021年第三季度的一个交付的展望。由于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疫情，公司毫米波雷达供应商专用芯片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芯片供应的恢复速度要慢于预期，该公司目前预测2021年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大概是2.45万辆，而较之前的2.5到2.6万辆的汽车交付量展望有所下调。这件事儿其实也影响到了理想的股价。昨天呢，美股下跌5%左右。下面来关注一下滴滴。最近呢，滴滴出行是发布了一个公告，说关于滴滴管理层变动的传言是不实消息。最近啊，有一些媒体发布了一些知情人士援引的话，说滴滴出行的高管柳青目前可能会辞去自己的职务。但是呢，滴滴出行随后发布了关于这个管理层变动的传言为不实消息的澄清。下面的一点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恒生指数以及美股的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昨天的道指是最终收跌，是收跌了614.41点，跌幅呢是达到了1.78%。标普500指数跌了75.26点，跌幅呢是1.7%，纳指也是收跌330.06点，跌幅呢是2.19%。与此同时 ，VIX 恐慌指数升至五月以来的新高，到25.94，涨幅是24.65%。昨天的恒指是下跌到了24000点的关口以下，也是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目前呢，昨天截止到我们发稿的时候是跌了3.7%。大家能够看到啊，从昨天的香港股市能够看得出来，像原材料业、地产建筑业的跌幅都是居前列的。其中大家熟悉的一个品牌中国恒大跌幅超过了16%，还有一家也是地产公司叫新力控股，昨天更是股价直线下坠，从4块钱跌到了4毛钱，后来回升的时候是涨到了5毛钱，但是整个昨天这只股票是直线断崖式的下跌的。今天的香港股市已经开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啊。恒指开盘再度微跌，是跌了0.96%，失守24000点。科技指数呢跌幅1.97%，科技股的跌幅也是居前列的。大家熟悉的这个京东跌幅超过1%，而昨天大跌的中国恒大是逆势涨了3点多，碧桂园服务涨了2点多。昨天呢，碧桂园也有一个公告啊，是公司拟不超过100亿去收购富良环球，富力地产涨幅超过12%。最后咱们来关注一条跟外卖平台有关的消息啊。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显示，央视记者通过外卖平台在一家麻辣烫的门店看到每一份菜品都需要加收3元3毛钱的打包费，一份3个菜的麻辣烫的打包费是9毛钱，而一份6个菜的麻辣烫打包费为1.8块钱。记者在一家烧烤店订餐时发现，就连无食物的辣度选择都要收 2毛钱的打包费。记者另外还发现，即使是购买某些无需打包的商品，也会被收取打包费的情况。比如说外卖平台上有一家超市啊，购买5公斤的香米需要支付1元的打包费。那实际上呢，这个米袋上是有手提扣的，买过米的大家都知道，这根本无需打包，我直接拎着就可以走了。但是呢，这1块钱被默认计入了总额，顾客还无法自行选择取消。那专家呢，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商家呀通过过度包装的行为去收取打包费，这种行为不仅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还会造成像资源的浪费。外卖包装应该以最小够用为基本准则。确实是啊，这种乱象应该受到平台的监管以及相关部门的一些监管。但是呢，说到这件事儿啊，跟大家最近来聊一下。我们有一次在点工作餐的时候，点了一份烤鱼，大家就很买之前就很纠结啊，说这个烤鱼送过来还能好吃吗？但是现在外卖平台的外卖包装啊，做的确实是不能不说它没有创新能力。我们那天买的那份烤鱼打包费就花了40块钱，为什么呢？这个打包来的鱼呢，它是用锡纸盒塑封好的，里面是已经制作成熟的这个熟食的成品，然后呢还送了2个酒精炉以及一个铁架子。送到之后呢，可以把酒精炉拆开，把这个锡纸的做好的鱼放在铁架子上，点上酒精炉，就可以再现在门店吃到烤鱼一模一样的场景。这种外卖的形式啊，这种打包的形式有创新能力，如果再能节约一些资源，那就是更好的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努力，不比在一份麻辣烫里，因为是3个菜还是4个菜，就要多收消费者的那些外卖打包费用，不来的更聪明和更对消费者有吸引力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资讯时间比较长啊，下面呢送给大家一篇好文章。今天也是中秋节，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篇好文章叫月饼经济。这两年大家可以发现啊，来自各个企业各个互联网对于月饼的包装是越来越用心了，但同时实际上这些年以年轻群体为主的主流消费人群也开始对月饼有了新一轮的消费的热情。大家不仅在关注这个包装，月饼的口味、月饼的健康程度，这些都成为了大家在选择月饼时要注意的几大因素。那随之而来的诞生了一门学问，就叫做月饼经济。接下来这篇好文章送给大家，在这儿再度祝大家中秋愉悦。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作为我们节目送给大家一篇文章，叫做月饼经济学，生产2个月躺平1整年。本文来自微信公众账号时代周报，作者邓雨辰。中秋已至，月饼开始成为了社交的硬通货，而月饼的比拼早已不局限于口味层面，各大品牌发力包装、材质、设计、创意、潮流元素等等多个方面。除了传统的月饼生产厂，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跨界联名分羹月饼市场。盒马的工坊 推出了冷锅串串现烤月饼，螺蛳粉品牌罗霸王推出了螺蛳粉月饼，杏花楼则是和雀巢联名推出了植物肉五仁月饼。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月饼的销售窗口期呀、很短，前后不到两个月，但是却成为了部分餐饮食品企业的营收主力。财报就显示，在2020年，有一家上市公司广州酒家，它的月饼系列产品实现了营收13.78亿，同比增长27.54%，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42.39%。月饼的产品毛利率高达58.37%。大家都知道，中秋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迎来送往之间，月饼的社交属性日益凸显。有一样东西也就由此诞生了，就是月饼券。它先后经过生产商、经销商，流向市场，在兜兜转转之后，往往又流回了黄牛的手里。之后呢，月饼生产商们从黄牛手中回收月饼券，继续下一个轮回。在倒卖之间，好像所有参与人都是赢家，所以月饼经济学也就此成型了。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毛利率，这毛利率啊超过50%啊，相比粽子、年糕等等这些节庆的食品，月饼的利润率啊更高。有一家证券公司研究显示，月饼的直接材料费用大概是30%，其中呢原材料费用率约为15%。月饼头部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能够实现较好的成本平滑和毛利控制。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叫 ST 麦趣，那已经挂 ST 了啊，星 ST， 在2021年半年报当中表示，公司采用阶段性的集中生产模式。怎么个集中生产呢？月饼每年的生产周期是45到60天，主要集中在中秋前1到2个月。公司会根据当年的销售情况，结合销售计划和经销商的订单，来安排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那在生产周期启动之后，会根据销售部门的后续订单数量的增加，生产部门会调整生产计划，并完成排产和前期的准备工作。财报数据显示，去年星 ST 麦趣的节日食品类营收是7048.2万，同比减少了7.93%，而毛利率达到了53.16%，是毛利率最高的产品。再说一个品牌，大家应该很熟，元祖股份。他在2020年的年报当中表示，中秋月饼由于单价产品较高以及销量比较大，导致占销售收入比重过大。因此呢，大部分的烘焙企业啊，都是下半年的收入表现要好于上半年。你像月饼、粽子这种有这些节庆食品的中西点的糕点礼盒呢，是元祖股份最重要的产品了。在去年，元祖股份当中的中西糕点礼盒实现了营收13.88亿，同比增长3.24%，毛利率也很高啊，不仅超过了53%，达到了55.96%。桃李面包2020年月饼销售收入呢是1.18亿，同比增长11.19%。桃李面包还计划继续稳步发展月饼等传统节日产品，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生产线。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属于月饼的上游产业，这个产业链很短，生产成本也比较低，技术门槛又不高，难免啊就让其他的餐饮老字号有点眼红了。全聚德2020年年报显示，在中秋节期间，全聚德一共推出了30多款礼盒，60多种口味的月饼，一半以上是创新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2.12%。那月饼市场的整体规模也都在不断扩大。来自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去年呢，中国月饼市场的销售规模已经超过了200亿。而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大家走亲访友的需求啊，也正在继续复苏。预计今年的月饼销售规模会达到218亿。至少看起来应该要比今年的国内电影票房要高一些。那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份额也开始向头部的市场集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开始出清。来自天眼查的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国在业和存续的跟月饼相关的企业一共是2.3万家。2020年月饼企业的注册量呢是2522家，同比下跌了11.5%。今年前8个月注册量是700多家，同比下跌了51.3%。有很多人在说，这个尽管人们的月饼预算在上涨，但是消费观却在逐步回归理性和性价比。 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这个市场消费啊也呈现了很多新的特点。那2021年呢，国内的月饼消费自己吃的这个需求开始增加，送礼的需求啊相对降低了，品质终于成为月饼品牌持续发展的一个立足之本。说完上游月饼企业的一个生产销售情况啊，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月饼券的问题。其实每年到了中秋以及吃大闸蟹前后的这个日子口啊，咱们都会说一说这个券经济啊。那今年也来说一说这个月饼券。每年啊，有大量的月饼是原封不动的在礼品市场流动的。那久而久之，有一个奇特的就叫月饼券的期货市场开始形成了，月饼经济也呈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金融化的特征。比如说吧，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个月饼厂家印了票面价格100块钱的月饼券，然后呢用65块钱一张的价格卖给了经销商，经销商再以8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 A。 这消费者 A 呀，有社交需求，把用80块钱买来的月饼券送给了消费者 B。 B 呢又以折半的方式40块钱卖回给了黄牛，厂商再以50块钱每张的价格向黄牛进行回购。那如此一来，月饼券就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可兑换月饼的票券在不断流通当中。有记者就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发现，像哈根达斯出品的玲珑心意月饼原价是288，月饼券只卖177；杏花楼原价268的椰皇流心月饼对应的月饼券的售价只有179.5，基本上都是对半的。那每逢中秋佳节，有大量的黄牛都蹲守在月饼提货点收购和售卖月饼提货券。卖668的哈根达斯彩云追月的月饼券在提货现场啊，被黄牛以4折，也就是267块钱的价格回收，然后再用原价的7折转手给他人，这一笔就能赚200块钱。那中秋节期间上市的大闸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这种证券化的现象，纸月饼、纸大闸蟹，让所有的参与者似乎都成为了赢家。生产厂家能够提前通过这个销售月饼券的数量预测自己的销售数量，还能有效控制成本。我如果生产了10000盒，只卖了1000盒，那剩下的9000盒不就浪费了吗？所以消费者呢也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月饼，但是利用提前兑付的卡券消费，同样可能会产生诸多的乱象。比如说啊，在二手平台、电商平台有不少月饼配送券和多选一券的交易，这一类的月饼券和官方发售的月饼券的面额都是相同的，除了月饼券之外，往往还配一项大闸蟹、果蔬礼盒、拉杆箱、小家电等等这些产品，用户可以任选其一进行兑换。那卖家普遍宣称这一类多选券具有商品选项多、兑换期限长等等这些好处，团购价还可以做得比自提券更低一些。然而这一类的卡券呢，也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消费者想从中兑换月饼券，往往有时候会发现怎么没货了呢，那我只能选其他的商品。那这个时候卖家呀，就可以从不同的商品当中赚取到更多的利润。比如说简单给大家来算一账啊，根据媒体报道之后，经销商以65折的价格拿到了类似多选一券之后，再以7折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消费者如果选择月饼，则仅能赚24.9块，如果你选其他的商品，就可以赚249，这利差高达9倍。好了，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月饼，您在吃月饼的时候不妨也想想，您是用的月饼券还是直接送的月饼呢？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都能跟自己的家人团圆，中秋愉快。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天。